凡是驻京普通高校在校生、应届毕业生和具有北京市户籍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适龄居民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用年轻的心演绎古典，古典中的流行 Pops 音乐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3点15点播出。 欢迎收听 Pops 音乐，我是古月。今天首先请您欣赏一组排箫演奏家杜聪演奏的名曲，曲目有《回忆》《婚礼》《忧郁河上的金桥》《卡秋莎》《我是如此爱你》《就在今夜》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《交换舞伴》《大骗子》《牺牲》《今夜你是否感受到爱》《故乡的亲人》《茉莉花》《阿根廷别为我哭泣》。接下来请您顺序欣赏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